你好，我是李月。这节课呢，我们来说一下关于消息积压的问题。那根据我的了解啊，在使用消息队列的过程中，消息积压这个问题应该是最常见的问题了，并且啊，这个问题呢还不太好解决。我们都知道啊，消息积压的直接原因，那一定是你系统中的某个部分出现了性能问题，那这个部分呢来不及处理上游发过来的消息，才会导致消息积压。所以啊，我先来和你说一下，在使用消息队列的时候，应该怎么来优化你代码的性能，避免出现消息积压的问题。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如果说你线上的系统出现了消息积压，那这个时候呢，你应该如何的紧急处理，最大程度的避免消息积压对业务的影响。先来说一下，如何尽量的避免消息积压。一般来说啊，在使用消息队列的系统中，对于性能的优化主要是体现在生产者和消费者这一收一发的两部分业务逻辑中。那对于消息队列它本身的性能呢，你作为使用者其实不用太关注。为什么这么说呢？那是因为啊，对于绝大多数使用消息队列的业务来说，那消息队列它本身的处理能力其实呢是要远远好于业务系统的处理能力的。一般啊，主流的消息队列，它单个节点每秒钟可以轻松的处理几万到几十万条消息，而且啊，它还可以通过水平扩展来成倍的提升它的这个消息处理能力。但是一般的业务系统，它需要处理的业务逻辑呢，要远远比消息队列复杂的多。那单个节点，一般来说啊，如果你每秒钟可以处理几百到几千次请求，这已经算是性能非常好的了。所以啊，对于消息队列的性能优化，我们更该关注的是在消息的收发这两端，我们的业务代码怎么和消息队列配合，从而呢达到一个最佳的性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发送端啊，发送端业务代码的处理性能实际上啊和消息队列的关系不太大，因为啊一般在发送端它都是先执行自己的业务逻辑，最后呢再发送消息。如果说啊你的代码发送消息的性能上不去，那你需要优先的检查一下是不是发消息之前的这段业务逻辑耗时太多而导致的。对于发送端啊，你只需要注意设置合适的并发数量和批量大小，一般来说就可以达到非常好的发送性能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在之前的课程中讲过 producer 发送消息的过程，那 producer 发送消息给 broker， broker 收到消息之后呢，他会返回一个确认的响应，这是一次完整的交互。假设说啊，一次交互的平均时延是1毫秒，那我们把这1毫秒的时间分解开，它包括下面这三个步骤的耗时。第一步是发送端准备发送数据、序列化消息、构造请求等等这些步骤的时间，也就是发送端在发送网络请求之前的这些耗时。那第二步呢，就是发送消息和返回响应在网络传输中的耗时。那最后一步呢，也就是 broker 处理这个消息的时延。如果是单线程发送的话，那每毫秒只能发送一条消息，那简单计算一下我们就能知道每秒钟也只能发送1000条消息，这种情况下并不能发挥出消息队列的全部实力。那无论是增加每次发送消息的批量大小，还是增加并发，都可以成倍的提升这个发送性能。那至于到底是选择批量发送还是增加并发，主要取决的是发送端这个程序的业务性质。简单的来说啊，只要能满足你的性能要求，那你怎么方便呢就可以来怎么实现。比如说你消息的发送端它是一个微服务，那主要是接受 RPC 请求来处理在线业务，很自然的微服务在处理每次请求的时候就在当前线程来直接发消息就可以了。因为我们知道啊，所有的 RPC 框架它都是多线程支持多并发的，自然的呢也就实现了消息的并行发送。并且啊，这种在线业务它比较在意的是请求的响应时延，那如果你选择批量发送，必然会影响到这个 RPC 服务的时延。这种情况下比较明智的方式就是通过增加并发来提升性能。那再比如说啊，你的系统它是一个离线的分析系统，那离线的分析系统它在性能的需求上是什么样的呢？其实啊，它不关心时延，那更注重的是整个系统的吞吐量。一般来说，发送端的数据啊，都来自于数据库这种存储。那这种情况啊，就更适合批量发送。你可以批量的从数据库来读这个数据，然后呢，再批量的发消息。同样，就只用很少的并发，就可以获得非常高的吞吐量。那讲完了发送端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消费端。其实啊，使用消息队列的时候，大部分性能问题啊，都会出现在消费端。 只要是消费的速度跟不上发送的速度，那就会造成消息积压。如果说啊，这种性能倒挂的问题它只是暂时的，那问题不大。只要是消费端的性能恢复之后，超过了这个发送端的性能，那这个积压的消息啊，它是可以逐渐的被消化掉的。要是消费的速度啊，一直比生产的速度慢，时间长了，这个整个系统就会出现问题。要么你消息队列的存储啊，被填满，没有办法继续来提供服务，要么呢，就是丢消息。这对于整个系统来说啊，都是严重的故障。所以啊，我们在设计系统的时候，一定要保证消费端的消费性能要高于生产端的发送性能，这样的系统呢，才能健康持续的运行。消费端的性能优化，除了优化消费的业务逻辑以外呢，也可以通过水平扩容，增加消费端的并发数，来提升总体的消费性能。这里边啊，特别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你在扩容 consumer 实力数量的同时啊，必须同步的扩容主题中的分区数量，确保这个 consumer 实力数量和分区数量它是相等的。如果 consumer 的实力数量超过分区数量，这样的扩容呢，实际上是没有效果的。原因呢，我们在之前的课里边讲过，因为对于消费者来说，他在每个分区上实际上只能支持单线程的消费。我见过很多的消费程序啊，他们是这样来解决消费慢的问题的。他收消息的业务逻辑啊，可能会比较慢，并且啊，很难再优化了。那为了避免消息积压呢，他在收消息的这个 on message 方法里边啊，就不做任何的业务逻辑处理，而是把这个消息放到一个内存队列里边就返回了。然后呢，它可以启动很多的业务线程啊，在这些业务线程里边啊，执行的是真正的处理消息的业务逻辑。那这些线程呢，可以并行的从队列里边来取消息进行处理，这样呢，它就解决了单个 consumer 不能并行消费的问题。这个方法是不是很完美的实现了并发消费啊？请注意啊，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错误的方法。为什么错误？因为会丢消息，是吧？如果收消息的这个节点发生了宕机，那你在内存队列中还没来得及处理的这些消息就会丢掉。关于消息丢失的问题啊，你可以回顾一下我们专栏之前讲过的如何确保消息不会丢失这篇文章。还有一种消息积压的情况是，日常系统正常运转的时候啊，没有积压，或者说啊，它只有少量的积压，很快就消费掉了。但是啊，在某一个时刻啊，突然就开始积压，并且这个积压持续的上涨。那这种情况呢，需要你在短时间内找到这个积压的原因，并且迅速的解决问题，才不至于影响业务。当然啊，导致这个突然积压的原因肯定是多种多样的。不同的系统、不同的情况，它有不同的原因。这个呢，我们没有办法一概而论。但是啊，我们排查消息积压的原因是有一些相对固定并且比较有效的方法的。能导致积压突然增加的原因只有两种，要么是发送变快了，要么呢就是消费变慢了。大部分消息队列啊，它都内置了监控的功能，你只要通过监控数据，就很容易确定是哪种原因。如果是单位时间内发送的消息增多，比如说啊，赶上大促或者是抢购这种情况，短时间内呢，你又不太可能来优化消费端的这个代码来提升性能，那唯一的方法就是通过扩容消费端的实力数来提升总体的消费能力。如果短时间内你没有足够的服务器资源进行扩容，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是把你的系统降级，那你可以通过关闭一些不重要的业务，减少消息的发送数量，最低限度的呢，让你的系统呢还能正常运转，服务一些重要的业务。还有一种不太常见的情况，就是你通过监控发现啊，无论是发送的速度还是消费的速度，都和原来相比啊没什么变化。这个时候呢，你需要去检查一下你的消费端，是不是消费失败导致一条消息被反复消费这种情况会比较多。那这种情况呢，它其实也会拖慢整个系统的消费速度。如果说啊，你监控到确实是消费变慢了，这个时候呢，你就要检查一下你的消费实力，分析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消费变慢。那你需要优先检查一下日志，看看有没有大量的消费错误。如果说啊，没有错误的话，还可以通过打印这个对战的信息，看一下你的消费线程是不是卡在什么地方不动了。比如说啊，触发了死锁，或者是卡在等待某些资源上了。好，我们就本节课啊，来做一个小结。这节课呢，我们主要讨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在消息队列的收发两端来优化系统性能，避免出现消息积压。那另一个问题呢，就是当系统发生了消息积压之后，你该如何处理？优化消息的收发性能、预防消息积压的方法呢，有两种：增加批量或者是增加并发。 那在发送端呢，这两种方法你都可以使用。在消费端呢，你需要注意的是，增加并发需要同步的扩容分区的数量，否则呢是起不到效果的。对于系统发生消息积压的情况，需要先解决积压，再分析原因。毕竟啊，保证整个系统的可用性是优先要解决的问题。那快速解决积压的方法就是通过水平扩容来增加 consumer 的实例数量。课后啊，也请你想一下，在消费端是否可以通过批量消费的方式来提升性能呢？那在什么样的场景下适合使用这种方法？或者说啊，这种方法有什么局限性？欢迎你在留言区留言与我分享和讨论。感谢你的聆听。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一些启发的话，也欢迎把它。